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三十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儿节目当中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各位非常熟悉的公园，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带给游客贴心的服务。首先请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天坛公园的一名全程讲解员，我叫杨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公园的非紧急救助岗的郑彤。 郑彤和杨凯两位哈，今天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来自两家公园，天坛公园还有中山公园，也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工作的单位吧。那就郑彤先来。 行，中山公园呢，它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清时期的国家社稷坛，是皇帝祭祀这个土神和古神的场所。也是北京市内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公共性公园。可以说是开放的时间很早。都已经过了百年了。2014年是公园城开放百年嘛。对，所以它是既是这个皇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吧，也是这个明清时期这个北京坛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古典园林中山公园哈。 对， 那天坛公园也请杨凯给我们介绍一下。 天坛呢，它是建于明朝永乐18年，公元1420年，距今等到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它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冬至祭天还有孟春祈谷的场所。在这儿呢，一共有22位皇帝举行过654次祭典。然后我们天坛公园呢，也是现存规模最大、造型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祀型建筑群。 两位都非常年轻，同时呢，也都是在公园当中从事着窗口类的行业。我先来问90后的杨凯吧，能够被推举参与到我们的宣传录制，一定是杨凯的身上具有能够代表到新一代年轻人踏实肯干、积极向上的这样的精神。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日常的工作分为3类。第一种呢，就是接待公园内的各大重要活动，我们提供一个服务接待的工作。第二种呢，就是中内外的这种重大的正式活动，我们也提供导游讲解服务。还有就是日常的中内外游客，为他们提供一些导游咨询、讲解咨询，还有一些非紧急救助，比如包括什么为游客提供轮椅啊、针线包，还有这种这个充电器，这些都是给他们提供的非紧急救助服务，主要是这3种。 杨凯是天坛公园的全程讲解员，这是他刚才跟我们介绍了他的日常的工作状态。郑彤，我也很好奇，作为中山公园服务接待班的班长，这份工作的主要任务都有哪些呢？ 其实这个作为中山公园服务接待班的班长呢，是这样，我们是今年刚刚成立的一个班组，之前呢是游客服务中心，但是现在呢也是兼具着游客服务中心的工作职能，然后其中呢也是包括接待一些公园里的会议服务啊，然后非紧急救助岗啊，还有一些东城区旅游委一个咨询活动。 所以其实两位在日常工作当中需要去顾及和服务到的内容面还是挺广的，算是一个面面俱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 我们刚才从杨凯开始问起的哈，说这个解说员或者叫导游员，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要求听说很严格，不是说简单的把那些内容背书背下来就可以去胜任这份工作的。杨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是怎么走上讲解员这条道路的？ 我当初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天坛公园从事讲解工作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讲解的道路也比较坎坷，大家就是不愿意听你的讲解。后来也是通过各方面的学习，还有补充知识，还有通过一些讲解技巧的培训，才慢慢的能正常的去为游客提供服务的。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声音其实对一个讲解员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因为刚开始从事讲解工作之前，我的声音并不像现在的音色一样，而且我的口语化非常严重。 你们两位听上去现在在直播间这种感觉音色都很棒啊。 是吗？谢谢。 谢谢。 但是在从事讲解工作之前呢，我的那个就是很多北京话的那种特点，就是咬字不清，还有吞音 啊， 就特别明显。 这是北京方言当中的一个通病。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舌尖音，就比如 会容易有尖音这个问题。 对 对，这都是需要去改正的吗？ 反正可能我觉得这样的话，有时候游客会给我提出，就是你说什么能够再说一遍吗？ 听不清楚。 对对，所以说也是为了让游客能满意，我也是自己想得到一个提高吧。我也是报了一课外，就是在工作之余报了一个这个培训的班。 播音主持培训班吗？ 对对对。 真的？ 对，报了一个培训班。然后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克服自己本身的这些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当时训练的时候还是挺够我难受的，因为之前没接受过这种系统的学习。 而且你要去改变一种自己多年来已经形成的固定了的语言习惯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重复很多遍。对，这是你在去胜任这份讲解员工作之前去自己额外做出的一些努力哈。 对， 那其实讲解员呢很多时候讲故事，包括讲历史，天坛公园嘛，有很多的历史需要去讲述给游客。怎么样把这个历史故事讲得有意思，能够吸引到大家，让游客愿意，特别愿意去听，这件事情你自己私下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和努力吗？ 是这样，就是可能历史这些知识就摆在那儿，但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群接受什么样的内容，这需要你一个讲解员自己去衡量的了。就比如针对不同的人群，你使用的讲解方式、讲解技巧也都不一样。你对孩子，你就得更亲切活泼一下，你可以采用这种小故事，生动活泼的小故事来吸引他们听。那对待一些老年人，你就得慢慢的给他们讲，这样才能让他们听得更清楚。 所以针对不同的游客的类型，你也会采用不一样的讲解的方式。 对， 对吧？ 因人施讲。 能跟我们举其中的那么一两个例子吗？比如说你在接待游客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特殊的人群，你采用了什么样的不同的方式？ 是这样，在我有一次接待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盲人小朋友的一个接待任务。这个小朋友呢，就是来之前我就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我会设计路线，选择一些道路比较平坦的，而且都设有这种残疾人通道的地方，让他游览的时候不会有通行的障碍。在讲解这方面呢，就我把很多天坛的声学现象都让他去试。因为他看不见， 因为他看不见， 可以听。 对， 从就是不光是从讲解内容，还有这个讲解路线，还要进行一个，就比如我们天坛有很多古树，我会让他引导他去摸这些古树，让他感受一下这大自然的魅力。 所以你把他不能够去感受到的那个感官，视觉的方面给他屏蔽掉，帮他打开了另外一个探索天坛的大门。你还记得当时为他专门设计的路线是什么样子的吗？ 为他设计的路线是从天坛的外坛行走的，就是沿途的路线大多都是树木、花草这些的。然后古建筑这方面就是没有带他太去行走。然后在 古建筑上可能需要去视觉去感受的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就是在我们天坛最著名的回音壁，在那块地儿我们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当时那个小朋友的整个游览线路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 我们总共走了将近2个小时吧。 嗯哼。 然后在回音壁我们就待了1个小时，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些声学现象，他试了很多次。 刚才问了90后的杨凯，是这个职业当中的年轻人。那么在杨凯面前呢，郑彤是有着8年讲解经验的这样一位前辈了。在从事讲解工作之前，郑彤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中戏毕业的，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那 学的是表演。 哦，学的是表演专业。 对。 那你们表演课里面一定有解放天性这一课。 对，肯定有，还有一些台词的一些演练呀，这些。 那对于你成为讲解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对，我觉得是。是我成为一个讲解员，我觉得是为我打下了一个台阶吧，可以说是。因为我觉得演员，不管是演员还是讲解员，他都代表了一种职业。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讲解员来说呢，讲解员是我们公园的形象大使。 嗯。 那游客他会通过这个讲解员去了解你公园的历史， 嗯， 去改变他对你公园的一些认识， 嗯， 然后去掌握一些你公园的基础的知识， 嗯， 历史文化呀，还有一些人文环境等等。 嗯哼，听口音您应该也是北京本地人吧？ 本地人。 嗯嗯。但是因为您之前说了嘛，介绍过您这个大学本科的这个专业， 嗯， 所以帮助到了您。所以您当时在成为讲解员之前，没有像杨凯那样特别费劲的，因为有台词功底， 对， 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去板自己口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还相对是不是要稍微顺一些？ 稍微顺一些吧。 嗯， 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我的语速会过快 啊。嗯，对对对， 如果要 说 太快的话，那游客可能会听不清楚。 是，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在平常也会去注意自己的语速，然后放慢一些。啊，针对不同的游客，比如说小朋友啊、老人呀， 这种的，就是对他们的年龄方面，然后我去作为自己的一种调整。 在整个接待服务过程当中，也有遇到过这种特殊的案例吗？接待过什么不一样的人群吗？比较特殊的， 就是对服务这块有。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啊，它是承担着这个非紧急救助工作， 嗯， 然后就是肩负着这个游客对我们公园的这么一种，就是算是不管是诉求还是咨询还是帮助什么的。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今年四月份，因为中山公园每年到了4月份都会举办这个郁金香花展， 嗯， 然后每年这个游客量是非常的多，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天就是在西门这块呢，有一名男游客，他就是推了一辆就是改装过的那种，就是双座婴儿车。 哦，改装过的双座 婴儿， 就是同时推了2个小朋友。 对对对，嗯，一个父亲就是特别厉害，然后那个车的体型呢很大。 它是那种平行的两个座位是吗？ 前后的。 啊，前后的。 就是父亲在最前面，然后他后面呢是他家老二，然后再后面是他家老大，但都是两个女孩。 啊， 他是那种改装过，自己就是可能焊了几个座， 哦， 然后所以他上面还弄了一个顶棚。 嗯， 就是弄的这个车的体型啊，就是差不多跟那种电动汽车似的了。 哦， 就是他就是执意要 大。嗯， 对，就是非要进公园去参观这个花展。 嗯， 但是就是考虑到这个游客的安全吧，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跟他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呢我呢就跟着我们这同事推了2辆这种普通的婴儿车到了现场。 嗯， 然后说跟他说的是，就是不要推这个车进去，因为这个车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是 啊，我们可以就是说推着婴儿车，然后帮您家两个宝贝儿啊搁婴儿车上，我们陪着您去逛公园。 嗯， 但是当时这个男游客他情绪特别激动。 嗯， 他觉得就是这个规定啊，可能 他不能够接受。嗯， 对对，他觉得我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走南闯北很习惯。 嗯 啊，我没必要，我不用你们帮我， 怎么到你们这儿就不行了。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是，但是在跟他沟通的20分钟里面吧，他的就是这个固执啊，其实也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后来当然这个小孩，因为他这两个小孩都比较小。 嗯，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协商中呢，这两个孩子开始闹，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就是一边帮他安抚这个孩子，然后呢一边再去劝解他的这个情绪，然后最后他也是同意了。 嗯， 同意了以后呢，等于是我们就帮他推着这两个孩子，然后这一路上呢也是又帮他介绍这个公园的发展情况。 嗯， 然后一方面呢帮他照顾这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多小时，然后又把他送出公园外， 然后他就是走的时候呢，反正也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在这个游览过程中，他的情绪也得到了一些缓解，也跟我们就是有了一些沟通，对，然后反正也挺感谢我们的，然后出门还说呢，说这个我去过这个大大小小好多公园哈，说那个只有你们中山公园给我提供这种服务，他觉得挺意外的， 像这郑彤这边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案例也确实比较特殊，虽然算不上是特殊人群，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当中，游客特别多的郁金香花展的期间， 对， 然后遇到了这样一个需求比较特殊的游客，那么通过你们自己耐心的劝解，包括你们无微不至的服务，然后去化解游客原本可能内心固有的一些偏执，让他去享受到非常好的这样游览的体验，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在你们中山公园的其他的游客们。 对对。 那杨凯这边刚才跟我们分享到了曾经陪伴一个盲人小朋友去参观天坛公园的一种特殊的游览方式，像在服务过程当中也有接待过一些比如说老人家或者说是别的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吗？ 有，就您现在最近也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今年5月份我接了一个，是北京市团市委给我们派的一个孝亲团。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年纪的平均岁数肯定不小。 对，这个团20人，最小的一个是84岁。 最小的84岁， 对，最小的一个84， 那最大得多大呀？ 最大的一位都96岁了，一老爷爷。 那还能自己行走吗？ 可以，这几位老人身体都、 身体都很康健啊， 对，都挺好的。但是当时接到这个团的时候吧，我心里是挺慌的。因为 肯定啊， 对，因为我家里边可能我家老人去世的比较早，所以我从小到大的生活轨迹中，就基本没有跟老年人有太多的接触。 而且你90后嘛，你的爷爷奶奶也没有到这么大岁数，顶多也就是70多。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就是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呢，我也是向身边的一些有经验的这些前辈们去请教，怎么去给老年人提供这个讲解服务。然后也是通过他们的这些建议，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就是我也是考虑到这老人家这些有的是从安徽来的，有的是从福建来的， 南方人偏多， 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所以在讲解内容上我就想把一些老北京的元素融入到我的讲解中，还有给他们讲了讲北京城的这些年的变化，还有天坛跟北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想给他们把这些都加入到我的讲解内容中。然后第二点呢，也是考虑到这些老年人身体的问题，还是就是在路线选择上选择一些道路比较好走，然后风景比较秀美的路线来行走。然后在我当时接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哎，我发现这些老人家还是很健谈的。对，所以说就是我也就把我之前常用的一种讲解型常用的这种讲解模式就不用了，就直接跟老人家进行一个聊天话家常。就通过 化身为他们的大孙子 啊，对对对，差不多。然后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吧，可能老年人更喜欢这样的这种讲解方式， 很亲切。 对，因为可能我觉得老人家毕竟是年纪大了，然后身边可能亲人不能长时间的陪伴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更希望的是一种就是能有人跟他们交流，他们害怕寂寞。所以我要在整个路程整个这个行程中，好多老人就一直围着我听我讲，然后我们一直聊天，一边走到哪儿聊到哪儿，所以这些老人家也特别的高兴。然后最后我们行程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位刘奶奶一直就是拉着我，她说那个 太喜欢你了， 对，她说小伙子我特别喜欢你，你就特别像我那个国外读书的孙子，然后我说行，那我就是您的孙子。然后那个最后老人家就是走的时候特别恋恋不舍的，然后我说没关系，明年您再来我还带着您逛天坛。反正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可能触动最深，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团只是我接待众多团中的一个， 对， 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所以说我也想在我今后的工作里边也是把每一次讲解都当做我第一次去带团一样，保持那种的热情。 也让他们能体验到咱们就是我们天坛人的这种热情周到的服务。 嗯，刚才杨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在遇到在工作上遇到新的挑战的时候，会率先想到去向身边的同事们求助，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一些更多的经验可以分享给自己。所以其实你所处的工作环境，包括你的身边的团队的成员们，对于你职业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能不能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建立时间还是挺早的，也是在2006年九月份就成立了。我们这个部门叫做游客服务中心。 嗯，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现在呢是有37人。 嗯， 然后我们分为了三个班组，有两个讲解班，还有一个咨询班组。 嗯， 那我们这个班组呢，就是一般就是负责重大，刚才说的重大，服务重大活动的服务接待， 嗯， 还有中外的中外的导游讲解服务， 嗯， 然后我们这个班组呢，就是特别是我们公园的南门导游班，也是被授予了全国青年文明号，还有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些光荣的称号， 嗯， 还有现在的是被评为北京市学习型先进组织等等。然后在我的身边刚才提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前辈，就比如我们有北京市劳模张红美，这个他们这个在天坛的讲解是可以说是扛鼎的人物。 嗯， 还有我们这个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喜，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市导游之星姚倩，这些都是我的前辈，也都当过我的老师。 哦， 所以说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团队中，所以说我也是一直在向他们学习。 嗯， 也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长到他们那样的高度。对， 嗯，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中山公园服务一队服务接待班班长郑彤和天坛公园的全程讲解员杨凯为我们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我是袁一，稍后见。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红星美凯龙11团结货震撼来袭，10月1至10月7日，至尊帽50元购1200元周年升值册，北五环商场3000元券包免费领，朝阳路商场领尖货券包最多可省2700元，详询店内。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往莽山层林间。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接待班，它是今年新成立的。 嗯， 但是在这个服务接待班之前呢，我们叫做服务讲解班，也是就是从事一些讲解呀，还有现在的这个部门的一些职能， 嗯， 啊，非您救助啊，会议呀，啊，服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会儿呢，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嗯， 我们面对的这些人群呢，嗯，可以说每年80%以上都是这个外地游客。 哦， 对，外地游客，因为本市的这个大爷大妈们可能比较认，比如说什么天坛呀、陶然亭啊这种的， 嗯， 对，所以他们就是来这儿的机会很少，来这儿可能就是锻锻炼啊，运动什么的， 嗯， 但是就是我们对这个外地游客呢，其实他来我们公园可能也有一个误区，就是因为中山公园它这个地理位置，它离着故宫很近， 嗯， 所以他会觉得就是说，哦，我到故宫了， 哦， 他就是可能就是随着人群一块儿进来了， 嗯嗯， 进来以后就说我要讲解，我要听历史，我要知道皇上怎么着。我常常跟我们同事就说呀，就说咱们给他们介绍公园历史的时候，不要去带有那种歧视的这种想法或者目光，因为毕竟他们从这么远来到咱们北京，是吧？来到咱们中山公园，这个从这个理解上虽然有误区，但是呢，咱们应该去正确的引导他们，去为他们介绍一些除了故宫，您还可以了解到的中山公园。 嗯 嗯，所以就是经常我们开会，就是每周一嘛，我们也会把这个每周一的这个开会时间就是固定住，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围成一个桌子，然后呢说一些自己这一周的一些讲解经验，然后互相分享一下。 嗯， 对， 就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打开方式，说我一定要求每一个接待人员或者服务人员一定要给外地游客带来什么样套路式的讲解。 对， 而是说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对，因人而异，可能是在讲解过程中我发现他可能对这些柏树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就会侧重一些从柏树的历史来作为切入口。然后去根据这个游客的这个需求吧。 这是作为服务接待班班长的郑彤日常工作当中带领团队去随时随地的去分享和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准和质量。那么作为新人的杨凯，我知道这两年一直在通过各种职业技能大赛在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准和服务水平。 对，这两年参加的比较多。 嗯，都有哪些可以提高自己专业技能的比赛呀？ 比如我最近参加的这两次，就是去年和今年。去年参加的是这个科普讲解大赛。 嗯， 因为科普讲解它讲究的是有科学性，第二个就是通俗易懂，具有普及性。因为我们天坛呢，它是一个更加偏重于历史的一个景区。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想从这个公园里边挖掘一些科学的是很难找的。 哦， 就当时我是也是在这个选材方面也是费尽了脑汁，可以说。 嗯， 然后当时就是做这个讲解稿件的时候是写了很多篇，比如我写了一个就是古建筑的地账，然后写了一个24节气，还写了一个就是海绵城市。 这些稿件都是自己去写的？ 对，都是自己写，当然也有我背后团队的一些帮助。对，然后写完这些稿件以后呢，也不能算是成稿，我还得给很多人去试讲。 就其实在写稿的过程当中也去涉猎到了很多你平时工作当中不曾涉猎到的一些专业的层面。 对，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些知识很多都是新的知识。 当然像什么建筑力学这些记忆方面的，这也不是你的科班的知识。 对，这都必须就是我不光得翻书，我还得去找老师单独去跟人家学。所以说这个一是时间紧，任务也算是很重，当时的是压力是最大的。因为接触新东西毕竟还是比较难的。然后后来也是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吧，然后最后在比赛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银奖的成绩。 那很不错啊。 对，因为第一次参加大赛，所以说当时的感觉就是 我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对，但也感到自身的有一些经验不足，然后知识量也是不足的。然后就 之后又在什么大赛上弥补了这样的不足吗？ 这个可能就是今年的导游技能大赛了。今年导游大赛呢，就是也是很荣幸能跟北京市这么多优秀的导游员一块同台 PK。所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景区讲解员跟这个导游员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可能我们的知识量都限于我们这一个园子，但是人家导游员的涉及面就知识量非常广了，人家是全北京市的景区他都有涉猎。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带团的，毕竟景区讲解员讲究的是规范，但是导游员们人们讲的就非常亲切，非常生动，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最大的区别，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劣势。反正就是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要背很多的书，然后有什么全国导游基础，然后导游知识专题，还要背一些旅游法的相关条例等等。反正这些知识量可以说真的是背的时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记不下来， 最后还是把它给攻克下来了这些难题。 最后反正是都学到了，但是最后比赛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就是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了。 这是杨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通过参加一些这个职业技能大赛去积累经验，去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质量。那郑彤所在的这个团队呢，也是今年刚发生了一些变动。现在郑彤工作当中日常是更侧重去应对非紧急救助这一方面了。遇到过突发事件吗？ 有，突发事件还是挺多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一位这个就是70多岁的这么一个老先生，然后找到了我们这个非紧急救助站。他说呀，他的这个老伴儿，他们俩在游览过程中呢，这个老伴儿现在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呢，希望我们提供一些药品。但是其实这个药这方面东西是不能随便提供的。 是 我们提供的药呢，就是它只是包含外敷药， 比如说创可贴， 对，创可贴啊，然后碘伏啊，酒精之类的，对。然后像这种内服药是肯定不允许提供的。然后当时呢，这个老先生就是特别着急，然后声音也都颤颤巍巍的。后来我就跟我们这同事赶紧就拿这个小药箱，因为他当时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对，然后我们就拿着这小药箱，然后推着轮椅 去事发现场看一下， 对，就赶紧去找这个阿姨去了。然后呢，后来找到这阿姨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她这个脸色非常苍白。然后也不太能表达自己的一种感觉了吧。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断定肯定要赶紧去联系医院。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个公园这个地理位置吧，它比较特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救护车 进不来， 对，它进不来。然后我们同事呢就是去安慰这个老先生的情绪，然后呢我的这块呢就是先去联系这个救护车。然后觉得这个时间有点长，然后我们又赶紧说把这个轮椅把这个阿姨推到我们公园西门外面。然后我再掏出自己的手机啊，去帮他联系这个出租车啊，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我记得特清楚，是大概得过了半个月吧。然后这老先生他就特别高兴的哈，和这个老伴儿一块儿拿着这个点心水果就来我们这游客服务中心找我们来了。然后一进门就特别感谢嘛，就是然后也特别激动，拿出那个一个苹果就非跟我说姑娘你吃一口，你吃一口可甜了什么的，就咬了一口嘛。我说没有，真甜这苹果。然后我们同事还 老人家的心意嘛， 对，还笑着说那哪是苹果甜，那不就是你的心甜吗？不过的确是，就是看到这个阿姨这个病能得到这个及时的救助，然后自己心里面也其实也是挺高兴的。 就虽然对于你们来说是工作当中很正常的一个突发事件，是你们必须要去做的一个职责，但是对于游客来说，被救助到的那一位老阿姨来说，其实是为她争取到了可以挽救自己甚至是生命的这样的宝贵的时间。 对，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你们是非常重要的恩人， 对， 一定是会来感谢你们的。这是工作当中哈很多很多的这个感动当中的一两件事情，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到了。那因为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正好是11长假期间嘛，对于这样的像五一啊、十一啊，包括中秋节啊这样的法定节假日，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可以好好放松一下的，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对于公园人来说，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忙的几个时间段，对吧？ 对， 从来没有跟家人感受过这样的黄金假期吧。 没有 所以每当家人在商量说哎，马上中秋了，马上十一了，咱们怎么过的时候，你们怎么跟家人协调这个时间？ 那一般我就会说晚上吃呗，晚上吃热闹 啊， 就是晚上跟大家再能跟家人聚一聚。 只能晚上和家人一起用餐，白天呢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对， 中山公园这两年在像十一假期、五一假期这样的重点节假日期间，因为处在天安门地段嘛， 对， 工作成果、工作数据还是非常的显著的，是吧？ 对，因为就是不管是五一或者十一，它只要碰到这种长假期间呢，这个因为我们挨的是天安门广场，然后紧邻的是故宫，然后故宫它是有这个每天8万人的这么一个 限流措施， 对对，限流措施。但是天安门广场呢，它又是那种就是采取那种单向行驶。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般我们就是把这个南门作为这个公园南门作为这个疏散通道，然后游客呢从这边进来，然后呢或者是出西门或者是出东门。但是这个时候游客量就非常大了。 嗯， 而且再加上这个故宫，它只要每天一限制这个人数量，然后这个所有的游客嘛不太理解嘛，他就可能会有一些偏激的语言呀，或者一些行为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到这个东门这块做一些支援，反正这个时候是最忙的。 嗯， 你像就是从今年年初到八月份吧，我们这个解答游客咨询达到了16000人次，处理这个游客诉求达到了100余件。 确实从数字上是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工作强度很大的。 嗯， 因为处在旅游行业的一线岗位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一直在围绕着服务这两个字聊。现如今的各大景区都非常的重视提升旅游服务，那两位作为一线岗位的员工，你们的切身感受是什么样的？ 嗯，现在我们偏重于服务这块儿，那么就是如何塑造这个公园这个名片呢？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并且呢对现有班组呢也是这个总结了一个五星的这么一个服务理念。 嗯 啊，这五星呢就是比如说对待老年游客啊，我们要有耐心。 嗯 嗯，然后对待这个病残游客呢，我们要贴心，贴心的为他们服务。 嗯 啊，满足他们的需求。 嗯， 对这些儿童呢要细心，因为小孩子嘛会活跃一些嘛，我们要多观察这个小孩的一些动作行为之类的。然后对这些不好意思开口的游客，我们要关心。 嗯， 比如说游客他不认识这儿，然后他或者说是身体原因，他可能要找一些卫生间什么的，但是他这会儿又不好意思跟你直说，但是呢又欲说不说那种感觉呢，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是对这个不好意思开口游客要做到这个关心。嗯，对这个所有游客都要让他们感觉到来公园以后特别的舒心。 啊，耐心、贴心、细心、关心和舒心。 对， 嗯，这是你们的五星的宗旨。 嗯 嗯，那杨凯呢？ 嗯，因为天坛它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现在正好是赶到天坛公园作为公园开放的100周年，还有申遗成功20周年。 嗯， 所以今年对天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一是首先是提高我们的讲解水平。 嗯， 还有就是在也是在服务方面，就是让所有的游客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就是你到了天坛以后你有什么需求你都可以跟我们说。 嗯， 我们能办到的都会帮你办，办不到的我们会想办法帮你办。 嗯， 就是让游客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刚才说的舒心嘛。 嗯， 对， 宾至如归，你们叫这个客至如归。 对， 那两位最后作为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分别有什么特别想对你们的游客，或者是对你们的家人朋友想说的一句话，特别真诚的心里话？ 嗯， 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结尾做一个分享吗？ 可以都说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 就是对游客呢，其实我们就想说，嗯，在公园优美的环境中，我们将用优质的服务让您满意。也欢迎您来中山公园参观游览。 嗯， 那么对家人呢，其实就像您说的似的，五一十一啊都是不能陪伴在家人左右，然后其实对家人也是有一些愧疚的。 嗯， 尤其是我有一个女儿嘛，所以就是我想对我的女儿说的呢，就是嗯，宝贝儿，妈妈呢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我希望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世鹏，世鹏你好。